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21章1到19节。我来念单数节，请会众念双数节。21章1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载下面。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一起来念19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今天请到Milwaukee 的冯长老来，我们今天到我们中间来正道。我们牧师本堂的牧师现在在休假，冯长老今天要跟我们正道的题目是重燃心中之火，请冯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谢谢谢弟兄的介绍。我其实以前来过麦城好几次，我就在 Milwaukee， 很多弟兄姊妹我都很熟悉，也很高兴再次回到大家。因为其实我心里想到一件事，米城和麦城是我们威斯康森最受祝福的地方，因为有米有面。我是北方人，我是北京人，所以我爱吃面，所以麦城对米城对我更有吸引力。实在是感谢主，因为我是北京人，我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爱好，就是说我比较喜欢看电影，在座的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所以我想 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说有时候看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呢，从情节上和气氛上都觉得电影好像已经快结束了，这时候呢字幕就开始升起来了，灯光好像就快亮了，这个时候呢我可能想，哎呀，我该结束了，我要该走了，突然这个时候银幕上又出现了一段新的情节，而且往往是讲电影里的主人公呢他后来的一些境遇，以及观众所关心后来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往往是在写真实的故事当中呢，这电影里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最后这一章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实际上就有这个感觉，说约翰福音结尾的时候呢，在第二十章，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十章，就是倒数第二章，在最后一节里呢，在第三十节和三十一节，老约翰，就是我们的约翰福音的作者，写到一句话，大家看怎么说呢？大家打开经文，上面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事，就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字得生命。大家看了读一段这段经文以后，你有什么感觉呢？从语调的节奏上和前面所记载的内容上，这好像是这个福音书应该有一个结尾了，应该是收笔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第二十一章，这个是真正的最后的结尾，而不是说我们想象中的结尾。而且约翰是这样起头的，他怎么说呢？说这事以后，这些事以后。所以这样看来的话，约翰福音的这最后的这一章呢，实在是很重要，在我们在使徒约翰看来，这实在是非写不可的一章，而且一定要交代清楚，这个是必须的一段佳片，这段佳片是不可少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段佳片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大家都所喜爱的门徒彼得居然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重操旧业，重新打鱼去了。彼得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呼召出来了，已经是一个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但是这个时候他又回去打鱼。所以我们再思想一下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基督在约翰打鱼了之后，他又做了一件事情，在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如何再次的呼召约翰和他的门徒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坚固他们和主的爱的关系，让他们在主的恩典当中重新想到如何付上代价的故事。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你仔细看了以后觉得真是对我们身历其境的一种感觉。我们看看第二节怎么说。第二节讲的话，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所以你看看啊，这一段一开始就讲的话说，完了第三节怎么说，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你看看讲的很有意思，彼得不愧是众人的首领，大家都知道彼得是耶稣基督，我们讲他叫大弟子也好，叫什么也好，他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但是你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弟兄几个人呢？大家算一算，几个？七个。这七个人大家都有什么感觉？在这个时候有一点点说我们用一句中国话讲叫饥寒交迫，是不是？他们没有办法，也不知道干什么了，他们也没有吃饭，他们饿得不得了，他们所想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要干什么呢？我们要找吃的，要找个能够糊口的地方。但是谁也不敢讲什么，为什么呢？可是谁也不好第一个说，彼得实在憋不住了，这他一贯的性格就是这样，他说出大家的心里话，怎么说？我打鱼去。其他几个忙说，啊，我也去。 真是都愿意这个。你为什么呢？当你感到心中最缺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每天都会想着这件事情。今天早上我起床，我感到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点感冒，我嗓子不好。我说糟了，我跟我太太说，我今天去讲到我嗓子不好怎么办呢？我太太说，我给你一包这个咳嗽药，叫 cough drop， 给你一瓶水，你一路吃药一路喝水，到那就会好的。所以我开车过来，我一路就吃这个药，吃了五粒，我喝了一瓶子水，因为我知道当我最需要这个的时候，我就去追求这件事情。感谢主，大家听着还可以吧？好，所以的话，我在这个时候想，彼得他们在最饥寒交迫的时候，他们想到的不是别的，他们想去打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干什么呢？他们是专业人士。为什么呢？彼得是干什么的？彼得是打鱼的。所以他不知道能干什么，他所唯一做的事情就需要去打鱼。所以大家说，你会打鱼，我们也跟着你一块打鱼吧，跟着大哥走，一定有饭吃，有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们就去打鱼了。很可惜，我想他们因为是打鱼的记忆有点生疏了，因为他们跟着主耶稣基督走了三年的旱路，他们并没有去打鱼，也许连他们撒网的这个方法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也许摇桨都不一定会怎么摇，因为他们不是那么熟练了，所以他们整夜劳动怎么样呢？并没有打上什么，这讲得很清楚，没有打上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此时此刻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此时此刻的彼得，他们劳碌无功，他们是不是想起来主耶稣就曾讲过话，说你们今后要得鱼如得人一样，怎么回来又干这种事情？主啊，你曾经呼召我们，他是因为以前你跟我们讲过，在路加福音的时候第十章十七节，彼得说过，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但是此彼得他们的心情会什么样子呢？有些无奈，有些委屈，他们会不会说，你怎么又让我们来打鱼来呢？我想到这个地步的话，如果他们连鱼都打不上来，他们唯一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他们只有去要饭了，他们只有靠讨饭为生。在这个时刻，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彼得他们为什么要回去打鱼？大家想过没有？我想请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说这个时候在海上撒网的彼得，他们是已经是不是见到过复活的耶稣呢？已经见过了，弟兄姊妹。如果说他没有见过复活之主的话，我们原因可能很简单，说主离开了我们，主不在了，一切幻想梦想都破灭了，理想破灭了，我们在世界上活下来，我们只有去重操旧业，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但事实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已经见过了复活的主耶稣。为什么？就在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中除了多马以外，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就讲的这件事情，其他所有的人除了多马以外，他们都见到了复活的主。很清楚，他们见到这位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过了八日以后，连同多马所有的门徒再次，这第二次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六节，大家看一下，第二次见到了复活的主耶稣。这次出去打鱼，他们又第三次见到了主耶稣，因为这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向他们显现，这是第三次。但既然是这样，那问题就很难回答了，彼得为什么还去打鱼？大家跟我想一想，为什么还去打鱼？既然已经见到了复活得胜的主耶稣，为什么门徒呢？有人说有很多种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说，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下，门徒们没有得到能力。我们知道圣灵什么时候降下的？在使徒行传降下的。哦，我们还没有得到能力。或者说他们心里很难过，还没有从主耶稣基督被捕殉难的这个过程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他们不敢面对主耶稣基督为他们建立的这个大使命。还有说，我以前曾经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我们大家心目中对彼得是个什么印象？ 大家想起彼得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三次不认主，是不是？一想起彼得，哎呦，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这是大名鼎鼎的事情。我们讲这是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彼得是不是这样内疚？他们不敢面对耶稣呢？不敢面对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大使命。你们后来看一看第21章的第12节，讲到一件事情，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你知道这个时候门徒的心情像不像一种他们坐在主耶稣基督身边默默无声，好像考试不及格的小孩小学生一样，见到老师面前连气儿都不敢出。但是无论怎样，我们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事情，这些门徒即使跟随了主耶稣基督有3年的时光，看到了主耶稣基督行到了无数的神迹奇事，甚至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他们还会软弱。他们软弱的到什么地步？重新回到了海上重操旧业去打鱼。此时此刻彼得和他的门徒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再次的呼召。耶稣基督再次呼召的时候，就给起他们再一次的思考，再一次的委身。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有几年的时间了？每个人想一想，你跟随耶稣基督几年了？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的呼召会不会再一次临到你和我的身上？我们当时的门徒需要这个，彼得需要这个，我们今天同样来需要这个。我们看第四节怎么说。第四节，在天亮的时候，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们却不知道是耶稣。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就站在岸上，就站在他们身边，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他们最软弱最自责我们最没有希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不在我们身边呢？我们有时候生活中处在一个状态当中，好像我成了个基督徒当了很长时间了，我礼拜天来教会聚会，我是我自己来的，主耶稣基督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就在我们身边，尽管我们看不见他，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我们是原来这么依寄他，但这有一个时候我们说我们真感觉不到他就在身边。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就来到我们当中，再次呼唤我们。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今天有这么好的一段经文再次的呼唤我们，呼唤我们，要让我们重新点燃我们心里面对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火，敢重新呼召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一个冷的心能够复发，能够恢复，能够 revive。 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是如何在这个时候唤醒我们的门徒，再一次呼召我们，挪走我们眼睛上的这种看不见的东西，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焰。我们可以分四个地方，分四步来看主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好，我们看第一步。第一步我们可以讲主的恩典和怜悯再次临到我们。我们看第5节怎么说。第5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弟兄姊妹，他们彼得他们最缺的是什么？是吃的。他们饥寒交迫，他们打了一夜的鱼也没有打上来。我想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大家想一想会是什么样子。海地的地震出现以后，当地的灾民他们最缺的是什么？食物和水。我们中国人已经俗话讲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呀，你吃饱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他们那种需要是什么。但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在门徒们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离弃他们。纵然我们亏负了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基督从来不会离弃我们。因为在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十三节讲了一句话，说什么？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在主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担我们全部的罪责和刑罚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四下逃散了。有哪一个人在主面前说，主我体贴你呢？没有一个，连彼得都三次不认他。但是此时此刻，主耶稣基督来了，在他们的困难地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今天主耶稣基督何尝不是这样待我们呢？在我们忘恩负义的时候，我们远走高飞了，我们重操旧业，主耶稣基督关心地说，你们有吃的没有？女儿，你们有喝的没有？耶稣马上就接着说，你们把网，第六节和第七节怎么说？第六节和第七节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弟兄姊妹，鱼甚多。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很喜欢吃鱼，但是我们从来不会钓鱼。所以我来的米沃基交了几个朋友，都会钓鱼的朋友。今天在座的，我知道我那个古生和弟兄，他钓鱼钓得很好，曾经把钓来鱼给我们送来。但是我说这个钓鱼的专家都知道，他该怎么钓鱼，从来没有一个钓鱼专家说，你把船开出去，你往左边钓鱼钓不上来，右边可以钓上来，有这种事情吗？没有。但是主耶稣就说，你往右边撒网，就可以钓着鱼，就可以拉上来鱼。因为鱼甚多，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专业的人士。什么叫专业人士呢？他是打鱼的专家，他很清楚什么时候可以打着鱼，什么时候不可以打着鱼，什么时候该撒网，什么时候不该撒网。但是在钓鱼的规则中，从来没有一条说左边打不上来，右边打上来。所以彼得很清楚，在这个时候他的鱼是谁给的，这是一个神迹。耶稣基督关心他们，他在这个时候，因为鱼甚多的神迹出现的时候，别人以为可能这是偶然，但是这些专家们他们不能否认说，这个是个主耶稣基督给他们的一个神迹。所以耶稣所爱的这门徒就是约翰自己了，说是主，因为在这个时候主的恩典满溢，主的恩典大大的加添给我们，甚至这个鱼都打不上来，都已经拉不上来了。这个时候我们信心迟钝的人才可以睁开眼睛说，是主。主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时候打碎我们的骄傲，打碎我们的自信，打碎我们在他之外的这种安全感。你不是说你自己有安全感吗？你不是挣的钱多你就可以有安全感吗？你不是有能力你就可以有安全感吗？我告诉你，不是这样，你靠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次用他的大能给他的恩典再次加添到我们当中，所以他打破了我们的骄傲。所以当在第二十一章的第七节说，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大家可以舍身处地的想一想，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能不能把圣经里讲的话，让它活着从圣经里面跳出来呢？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在想象中，就是说，当时彼得一定是手脚并用，彼得是奋不顾身，他跳到水里。而且脸上一定流着眼泪，说，主啊，主啊，你这次又来找我，在我在困难的时候又来找我，这是主耶稣亲自来找我。所以彼得跳到水里向岸上游去。弟兄姊妹，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主耶稣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没有感动？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和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第九节，他们上了岸， 看到主耶稣基督行的第二个神迹，居然在旱上有炭火，上面有鱼有饼。弟兄姊妹注意，这个地方第二次讲到这个鱼，这个鱼是哪儿的鱼？是不是他们打来的鱼？不是，这是主耶稣基督给他们预备的鱼，因为不但有鱼而且有饼。这时候他们打的鱼可能还在船上，主耶稣基督亲自给他们预备的鱼。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来了以后，他们把耶稣说把刚才拿的鱼拿几条来，这是第十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西门彼得就去或坐上船，把网拉到岸上，那网装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这是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我们再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当时门徒们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经历了几次这样的经历呢？在新约这四卷福音书里面，他们经到了几次这样的经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四节也讲到的类似的一件事情，这个叫在格利撒勒湖边，主耶稣基督向门徒众人讲完道以后，吩咐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顺服了结果，最后说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讲得很清楚，说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这是上一次发生的事儿，所以看到没有，这个神迹不是第一次，而是多次发生。在此之前还有没有呢？还有，当时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怎么呼召的？大家还记得这个很清楚，怎么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鱼的鱼和鱼得人和得鱼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彼得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是第一次呼召。第二次呼召，现在我们看来这些门徒们需要被多次呼召的，一次是不行的，再次让彼得真正看到主对他们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时候，再次的呼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对彼得有一个更大的计划，让彼得摆上自己，为主的旨意要去舍己，去牺牲。弟兄姊妹，我们被主的呼召，我们信主的经历是不是这样？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印象就是说，你信了主以后，主会恩待你，你的事业，你的前程有神给你保守，你可以万事亨通。你信了主以后，你家庭有破裂的，通过主，你的家庭可以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得到重新和好。你信了主以后，你会怎么样？但是，当你信主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跟随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仅仅让你有饼有鱼吃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再次呼召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一句话，我现在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是要付代价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信仰是要付代价的，不是说我们吃饼得饱。主耶稣基督把彼得呼召出来的目的不是这样。我想主耶稣基督通过我个人的经历，他在多次的恩典当中把我从软弱之中，甚至是想离开他的边缘中拉开。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有能力的一个人，我是个专业人士，我跟同学们在一起，我在大学跟同学在一起，我对福音事工、对学生事工、对宣教事工我很有负担，这也是我的 passion， 就是我的这种热情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我有这个能力，我要做这件事。但是在侍奉过程中我才知道，要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什么也做不成。我越是在我专家的地方，越是在我长处的地方，我越知道我离不开神迹，离不开我的祷告，离不开主耶稣基督的带领。 在我软弱的时候，我看不见主的时候，主就借着我的服侍让我感到说他在我的身边。我真是感谢主每一步在带领我。我又想起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大概是两年多以前，我在我们大学接待了一个北京理工大学来了一个教育代表团到我们这个大学来学习北美高等教育的管理机制。我们就陪着他整整一个圣诞节的在一起，就在圣诞节前夕，我们给他买了米瓦基的交响乐，那个乐团正好演奏那个亨德尔写的那个弥赛亚交响乐，非常好听的交响乐，那个就带他们晚上去听交响乐。他们十几个人坐在一排，很好的位置坐了一排，结果演奏过程中呢，他们有的人就睡着了，怎么睡着的我也不知道，但是睡的过程中他们就在那打瞌睡的时候，突然那个主旋律开始响了。什么主旋律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主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一个传统，就是说不管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听到这个主旋律的时候，大家都要起立的，所以大家都站起来了。他们几个人睡得糊里糊涂的，突然大家站，他们也都站起来了。站起来干什么不知道，回来问我说为什么要站起来，我说这是向我们的主敬拜。他们哦，还有这么一回事。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们想想亨德尔写弥赛亚的这个时候呢，也是经历了一个大的神迹。为什么呢？他在开始写歌这个弥赛亚的时候呢，已经55岁了，是他生命中呢最穷苦潦倒的一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他开的歌剧院已经开始破产了，他写的音乐越来越不受人的欢迎。但这个最最在低谷的时候，有一天他向神发出了救救我的这么一个呼喊。完了他有一天收到一个稿子，就开始了这个弥赛亚的创作。当他收到这个，他祷告了以后，他到了一个教堂敬拜，在教堂的外边听到了赞美诗的声音，他就感到神这个圣灵给他一个启示，他都回到家里把自己关起来，关了整整23天。23天就在那边写作的时候，他的仆人都说他这个主人都有点近乎于疯狂。他写的时候说他是蘸着泪水写的这一篇伟大的著作。当他写完了哈利路亚以后，他感动的泪水盈眶，说我看见天国了，我看到耶稣了，就像彼得那样。弟兄姊妹，我们的恩赐如果不在神的手里，真是毫无益处，我们只能变成为有自夸的资本，最后你有一天会枯竭。愿上帝怜悯我们，敲碎我们的自信，让我们的事情变成他的事情，让他亲自来做工。所以我们说神的恩典再一次把我们从自暴自弃的低谷之中，我们骄傲的低谷之中呼唤出来，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照亮我们心里属灵的眼睛，因为这是神的恩典，这是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的第一步。第二步，主耶稣基督恢复和我们亲密的关系。门徒们吃饱喝足以后该干什么了？拍拍屁股该走了，是吗？不是，主耶稣基督在他们吃饱喝足以后，耶稣马上他问耶稣基督了三个问题，大家看到没有？哪三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在第15节。到第17节，主耶稣基督连着问了门徒三个问题。怎么说呢？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第16节又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第3次还说你爱我吗？这时候他就心里有点忧愁了，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我想假定我太太问我，或者说我去太太问我，你爱我吗？我说我爱你。他要连问我三遍我会怎么样？ 我说你烦不烦呢？彼得不敢这么说，彼得说主啊，你知道他是忧愁。但是我们想到就在这三个问题当中，他让彼得再次思想，给彼得三次说他爱他的机会。彼得深知自己的内疚，为什么问三次我不知道，但有的解经家说，说因为啊，他曾经这个三次不认主，所以说耶稣基督问你三次。这我不知道这个解释对还是不对，但是有一点可以知道，主耶稣基督问他三遍可以让他深深的思考他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你嘴上说爱，你说一遍可能是假的，你说三遍有可能他要认真的思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主耶稣基督何等的爱我们，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体的爱里面可以和他重新和好和释放。主耶稣基督何等的爱我们，把我们压在心里的大石头给他拿掉，能够使我们得到医治。耶利米哀歌在第三章第二三十二三十三节讲了一句话，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彼得心里忧愁，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东西能够医治他。我们的中国有一个神的仆人叫王明道先生。王明道先生第一次被捕入狱的时候，写了一个悔改书，违心写的。写了悔改书以后被放出来了，他罪里内疚，他羞愧的不得了，他真是精神崩溃。他走在大街上大声喊道，说我就是那个彼得，我否认我的主，我就是那个彼得。祷告完了以后，他就跪下来，主给我一次机会。他主就给他了这个机会，他又重新走回到监狱中，被重新，他说我写的悔改书我收回，结果为此被重新抓到监牢。他说我这次要把牢底坐穿，坐了20多年，但是他和主耶稣基督恢复了这个关系。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没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只有在灵里有深有爱和连接和交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做任何侍奉。所以我们跟做侍奉的时候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你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不是得到了恢复，你是不是说主啊我爱你。第三步，主耶稣基督开始教导，开始把他的旨意告诉门徒。什么旨意呢？我们弟兄姊妹每天祷告，是不是经常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旨意，求你让我知道你的旨意，让我了解你的旨意。我们哪些人做过这个祷告？可能都做过，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你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我看不见你，求你知道你的旨意，求你让我了解你的旨意。主耶稣基督地方他的旨意讲了一句话，很简单，在这三段当中，15节16节17节说了三遍是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这段经文呢，大家都读了好多好多遍，但是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他给我彼得说了三遍的任务，干脆利落，清楚无误，神的旨意，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和旨意。以前说过没有啊？当然说过，这不是个新的内容，是他早已显明的旨意，是再明确不过的大使命。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到20节有个很著名的大使命，大家还记得吗？背得下来吗？我上次来讲到的时候曾经挑战过弟兄姊妹，你们能不能把大使命背下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样？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旨意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老说，主耶稣基督啊，求你让我显明你在我的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走什么样的道路，我找什么样的太太，我娶什么样的先生，我买什么样的房子，嫁什么样的先生，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总是想，主啊，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当你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的中心是谁？中心是我自己。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把我自己的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挪开，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美国前任总统肯尼迪有这么名言，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他说，不要问这个国家能为我做什么，要问我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说 ask not what this country can do for me, ask what I can do for the country。 我们把这 country 改成 kingdom。 主啊，不要让我祷告，主啊，你能为我做什么。我们要问说，我们能为主做什么，我们能为我们教会做什么，为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肢体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神的旨意很清楚，很清楚，没有一点含糊的。第四步，主直截了当告诉我们信仰要付的代价，在第十八节，主耶稣基督的彼得最后讲了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待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我们都知道彼得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彼得当时多大岁数？有人算过，他当时就是三十多岁，他的岁数可能跟主耶稣基督差不多。三十多岁，我知道在座的哪些人在三十五岁以下？不多吧？有可能不多。年轻人年轻的时候，他年轻气盛，所以你可以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你会被捆起来的。所以讲得很清楚，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说指的他将来如何要以死要荣耀神，这是第十九章。讲完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到最后主耶稣基督最后对彼得讲了一句话，讲完这句话以后，主的计划对彼得的造就就是完完全全的实现了。彼得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主耶稣，再也没有不认主。为什么呢？因为主的恩典再次临到他，主耶稣基督把恢复了和他的关系，把他旨意告诉他，最后说你要跟从我。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要为主付的代价。主耶稣基督其实多次讲过这个话，我们知道，这次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刚才碰到谢弟兄还有几位弟兄，在两个礼拜以前，我们参加生命季刊在芝加哥举办的福音大会，大家有没有一种圣灵的激励？他的中心主题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讲得很清楚，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主耶稣基督讲的实在是很清楚。这个马丁路德很著名的改教家，他只讲十字架神学，他说，我如果我们要做基督徒，我们必须穿上基督所给我们的服装，然而基督除了十字架以外并没给我们留给我们别的军装。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要付代价的。当每一个人为主能够付上代价，哪怕一点点代价，主都会恩待你。弟兄姊妹，让我们从这个地方来想，我们在生命中如何回应主的呼召， 我们在一个生命遇到最低潮的时候，甚至在一个最大困境的时候，当一个教会遇到最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受到一个属灵的打击的时候，我们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回想主耶稣基督，看到彼得这样做，他把彼得和他的门徒再次从这个低谷中带出来，靠他的恩典，靠他的慈爱，靠他的大旨意，靠他的使命，靠他的旨意把我们带出来，让我们来跟从他。我们祷告。今天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我们心里实在是很难过。我想到我自己也是一个不配的人，主啊，我也是在生命中多次遇到我自己的低潮。主，我跟随了你好多年，我还不知道说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跟随你很久，我都不知道我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你。我跟从你很久，我都不知道，主啊，我的信仰是要付代价。但是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把那最大最好的荣耀留给了我们。我们在天上有一天，我们要在荣耀，我们要荣耀你的名。你把那最好的冠冕要加添给我们。主啊，我感谢你给我的信息，在我们最困难，我们生命中感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你再次给了我们恩典，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的慈爱当中，我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让我们 Madison 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愿意，我们教会的复兴能够摆上我们自己，让每一个弟兄姊妹愿意看到彼得的改变，我们愿意为主耶稣基督付上这个代价。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